这个就说明你不是走一个环球旅行，也不是从事一个汽车比赛。好的，我们再看最后两个单词，参加比赛， take part in， 还有比赛，这个比赛是 比赛 is race， 所以我们联系就 take part in the race， 参加比赛。这个 take part in 是一个习惯短语了，就是参加的，参加，但是人们口头上经常说的参加就说 take part in。 race 我们一会儿在课文中会看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赛，如果光说 race 我们不知道比赛，对吧？ Right, exactly, just general。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现在请辛迪把单词再给大家读一遍。 Captain, neighbor, sail, harbor, has sailedAtlantic, set out, plenty of, say, be proud of, take part in, race.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EA。今天我们见到的 EA 在英语当中有四种发音，它们是 E、A、A 和 Ear， 有点多是吗？好的，请跟我读 E、A、A、Ear。 好，我们先看看 EA 发长音一的情况，请大家用笔写出下面的单词 P, Peach, Peach juice, J, Jeans, Wear jeans, T, Tea, Black tea, Eat, EatMeat, eat meat. 刚刚我们说的是第一号音 E，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第二号音 E。 B, bread, bread and butter. S, U, sweater, a red sweater.Heavy, heavy rain. Woo, weather, weather report. 这是第二号音 ，e。第三号音是什么来着？对了，是 a。b, break, break the window. g, great.The Great Wall. St, steak, beef steak. 字母组合 EA 的最后一种读法是 air， 对 air。 theater, movie theater. R, realize one's mistake. 刚刚我们把字母组合 EA 的四种发音和大家介绍了一下，你还记得吗？是 E、A、A 和 Ear。 如果说你记不住字母组合 EA 的发音，那么我想你可以在字母组合 EA 的下面标上阿拉伯数字来表示发几号音。一是一号音 ，A 是二号音 ，A 是三号音，而 Air 是四号音。好了，今天离车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回再见。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现在看课文 Captain Allison. Our neighbor, Captain Charles Allison,